《汉书》卷二十八上，《地理志》第八上。昔在皇帝左舟车以济不通，旁行天下，方至万里，化野分州，得百里之国万区。是故亦称先王建万国，亲诸侯。书云：协和万国，此之谓也。尧遭洪水，淮山相陵，天下分爵为十二州，始与治之。水土既平，更置九州，列五服，任土作贡。曰：与夫土，随山堪木，奠高山大川。冀州既在，湖口至梁及齐，既修太原至于岳阳，潭淮底济至于横章，掘土为白壤，掘腹上上错，掘田中中，横位既从，大陆既作，鸟移皮肤，家又结石入于河。子河为兖州，九河既岛，雷下既泽，雍居会同，桑土既残，使绛丘宅土，掘土黑坟，草摇木条，掘田中下。傅真左十右三年乃同，掘贡七司，掘非之文，浮于子榻，通于河。海带为青州，余夷既略，为资其道，掘土自焚，海滨广泄，田上下覆中上，共沿西，海物为错，带犬思喜松怪石，来夷作木，绝非掩思，浮于问，达于子。海带及淮为徐州，淮夷其邑，蒙语其邑，大野既诸，东原底平，掘土赤直坟，草木见包，田上中覆中中，共土五色，鱼犬下敌，一阳孤同，四宾福庆，怀疑贫诸寄于，绝非玄仙稿，浮于怀寺，达于河。淮海为扬州，彭里寄诸，扬鸟幽居，三江寄入，镇泽底定，小荡寄夫，草河木桥，掘土涂泥，田下下覆下上错，共金三品，摇冠小荡尺革羽毛，鸟移会服，绝非之辈，绝包橘柚西贡，君江海通于淮泗。京及衡阳为荆州，江汉朝宗于海，九江孔殷，驼前既岛，云梦土作邑，掘土涂泥，田下中覆下上，共羽毛尺革金三品，春干阔柏立底弩丹，为郡路户三国抵共绝名，包鬼精毛，绝匪玄勋基祖，九江纳西大归，浮于江沱前汉，于余洛至于南河。泾河为豫州，伊洛禅涧既入于河，行波既诸，岛河泽披蒙珠， 掘土为壤，下土焚炉，田中上，覆错上中，共七洗吃住，匪先矿，西共庆错，浮于洛，入于河。华阳黑水为凉州，民波济邑，驼迁济岛，蔡蒙吕平，何宜之机？掘土清犁，田下上，覆下中三错，共裘、铁、银、漏、弩、磬、熊皮、狐狸之皮。西清阴环士来，浮于铅，鱼于绵，入于渭，乱于河。黑水西河为雍州，若水既西，经属魏瑞，栖居既从，风水幽同，经其既旅，中南纯物，至于鸟鼠，原席之际，至于诸野，三危既宅，三苗披蓄，掘土黄壤，田上上，腹中下，共裘、林、狼干，浮于积石，至于龙门西河，会于魏瑞，支皮昆仑西支，渠搜西戎集蓄，岛迁及其，至于荆山，鱼鱼河，虎口雷首，至于大岳，砥柱西城，至于王屋，太行横山，至于碣石，入于海，西清诸屿鸟鼠，至于太化，熊耳外方铜柏，至于背尾，岛播种，至于荆山，内方至于大别，昏山之阳，至于横山，过九江，至于肤浅源，岛若水，至于河离，余波入于流沙，岛黑水，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，岛河基石，至于龙门，南至于华阴，东至于砥柱，又东至于蒙津，东过洛瑞，至于大邳，北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又北波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，播种岛样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，过三市，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，东会则为彭里，东为北江，入于海，岷山岛江，东别为沱，又东至于里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，东以北会于会，东为中江，入于海，岛盐水，东流为子，入于河，邑为行，东出于桃丘北，又东至于河，又东北会于汶，又北东入于海，岛淮自桐柏，东会于泗夷，东入于海，岛渭自鸟鼠同穴，东会于丰，又东至于荆，又东过栖居，入于河，岛洛自熊耳，东北会于建禅，又东会于伊，又东北入于河。九州幽同，四坳既宅，九山堪旅，九川敌援，九泽既卑，四海会同，六福孔修，树土交正，知甚财富，贤则三壤，成覆中国，稀土性，知宜得先， 不惧阵行。五百里殿服，百里复纳总，二百里纳制，三百里纳夹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，五百里侯服，百里采，二百里南国，三百里诸侯，五百里随服，三百里魁文教，二百里奋五位，五百里腰服，三百里仪，二百里蔡，五百里荒服，三百里蛮，二百里流，东兼于海，西披于流沙，朔南济，声教弃于四海，与次玄归，告绝成功。后受善于鱼，为夏后氏，因阴于夏，无所变改。周既克阴，见于二代而损益之，定官分职，改与徐梁二州，合之于雍清，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兵，故州官有职方士，掌天下之地，便九州之国。东南曰扬州，其山曰会稽，叟曰巨曲，川曰三江，晋曰五湖，其利今西逐渐，民二男五女，畜以鸟兽，谷以稻。正南曰荆州，其山曰衡，叟曰云梦，川曰江汉，晋曰颍陈，其利丹银尺阁，民一男二女，畜及谷夷，与扬州同。河南曰豫州，其山曰化，叟曰莆田，川曰行洛，晋曰波扎，其利临期思喜。民二男三女，畜夷六扰，其谷夷五种。正东曰青州，其山曰夷，叟曰孟珠，川曰怀寺，晋曰夷树，其利蒲鱼，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夷鸡狗，谷夷稻麦。河东曰兖州，其山曰岱，叟曰太冶，其川曰河子，晋曰芦苇，其利蒲鱼，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夷六扰，谷夷四种。正西曰雍州，其山曰岳，叟曰玄蒲，川曰精锐，其晋曰未洛，其利玉石，其民三男二女，畜夷牛马，谷夷黍稷。东北曰幽州，其山曰伊吾闾，叟曰西阳，川曰河子，晋曰滋石，其利于言，民一男三女，畜夷四扰，谷夷三种。河内曰冀州，其山曰霍，叟曰阳迂，川曰嶂，晋曰汾路，其利松柏，民五男三女，畜夷牛羊，谷夷黍稷。正北曰滨州，其山曰衡山，叟曰昭于齐，川曰呼沱欧夷，晋曰来邑，其利不薄，民二男三女，畜夷无扰，谷夷无种。而保章氏掌天文，以星土遍九州之地，所封封域皆有分星， 以示吉凶。周爵五等，而土三等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不满为附庸，盖千八百国，而太昊皇帝之后，唐虞侯伯犹存，帝王图籍相种而可知。周氏既衰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转相吞灭，数百年间列国耗尽，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，五霸迭兴，总其盟会，灵夷至于战国，天下分而为七，合纵连横经数十年。秦遂并兼四海，以为周至微弱，终为诸侯所丧，故不立持土之风，分天下为郡县，荡灭前圣之苗裔，靡有结疑者矣。汉兴，因秦制度崇恩德，行简易，以抚海内，至武帝攘却胡越，开地赤境，南至交趾，北至朔方之州，兼徐良幽兵，夏周之治，改雍曰梁，改梁曰义，凡十三部至刺史。先王之际既远，地名又朔改易，是以采获旧文，考记诗书，推表山川，以坠与共周官春秋，下及战国秦汉焉。京兆尹，故秦内史。高帝元年属塞国，二年更为渭南郡，九年罢，复为内史。武帝建元六年，分为右内史。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。元始二年，户195720，口682468，县十二，长安。高帝五年置，惠帝元年初成，六年成，户88000，口246200。王莽曰长安。新封黎戎在南，故黎戎国。秦曰黎邑。高祖七年置。传司空，莽曰传吏。蓝田，山出美玉，有虎后山祠，秦孝公置也。化阴，故阴晋。秦惠文王五年，更名宁秦。高帝八年，更名化阴。太华山在南，有祠豫州山。吉陵宫，武帝起。莽曰化坛也。郑，周宣王帝郑桓公邑，有铁棺。胡，有周天子祠二所，故曰胡。武帝建元年，更名胡。下归，南陵。文帝七年置。以水出蓝田谷，北至霸陵，入霸水。霸水溢出蓝田谷，北入渭。古曰此水。秦穆公更名以张霸公，是子孙。奉明宣帝制也。霸陵，故止阳。文帝更名，莽曰水张也。杜陵，故杜伯国。宣帝更名，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，莽曰饶安也。左平邑，故秦内史。 高帝元年属塞国，二年更名和尚郡，九年罢，复为内史。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，太初元年更名左平邑，户235110，口917822，县24。高陵，左辅都尉制，莽曰千春。岳阳，秦献公字雍喜，莽曰师亭。狄道，莽曰奂。池阳，惠帝四年制。嵯峨山在北，夏阳，故少梁。秦惠文王11年更名。与贡梁山在西北，龙门山在北，有铁棺。莽曰义亭。牙，莽曰达昌。宿邑，莽曰宿城。谷口，九宗山在西，有天齐宫、五床山、仙人、五帝祠四所。莽曰谷会。连韶，夫，莽曰修令。平阳，秦立公制。临晋，故大历，秦获之，更名。有河水祠。瑞乡，故瑞国。莽曰监禁。重泉，莽曰条泉。河阳，对禹，景帝二年制。武城，莽曰环城。沈阳，莽曰至昌。怀德，与贡北条荆山在南，下有强梁园。洛水东南入渭，雍州近。莽曰德欢。城，莽曰泛爱。云陵，昭帝制也。万年，高帝制。莽曰义赤。长陵，高帝制。户57000，口179469。莽曰长平。阳陵，故义阳。景帝更名，莽曰未阳。云阳，有修除金人及净路神祠三所，月屋孤香祠三所。又扶风，故秦内史。高帝元年属雍国，二年更为中帝郡，九年罢，复为内史。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。太初元年更名主角都尉为右扶风。户216377，口836070，县21，渭城，故咸阳。高帝元年更名新城，七年罢，属长安。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，有兰池宫。莽曰京城。怀里，周曰犬丘，一王都之。秦更名废丘。高祖三年更名，有黄山宫。孝惠二年起。莽曰怀志。户，古国，有户古亭。户，夏齐所伐，风水出东南，又有决水，皆北过上林苑入渭，有富阳宫，秦文王起。周至，有长阳宫，有射熊馆，秦昭王起。陵址渠，武帝川也。台， 周后继所封。玉仪，是周道玉仪，有千水祠，莽曰玉屏。美阳，与共岐山在西北，中水乡，周太王所邑，有高权公，秦宣太后其也。梅，长国渠守寿卫，东北至上林，入朦胧渠。右辅都尉至，雍秦惠公都之，有五至，太昊皇帝以下祠303所。驼泉宫，孝公起，齐年宫，惠公起，玉阳宫，昭王起，有铁棺。七，水在县西，有铁棺，莽曰七至。寻邑，有宾乡，失宾国，公刘所都。于弥，有皇帝子祠，莽曰福亭。陈仓，有上公明兴皇帝孙，顺妻玉种祠，有与阳公，秦武王起也。杜阳，渡水南入渭，诗曰自渡，莽曰通社。千，吴山在西，古文以为千山。雍州山，北有蒲谷乡玄中谷，雍州玄蒲叟。千水出西北入渭，瑞水出西北东入京。施瑞举雍州川也。好志，鬼山在东，有梁山公，秦始皇起。莽曰好意，国有皇帝子周文武祠，国公秦宣太后起也。安陵，惠帝制，莽曰嘉平。茂陵，武帝制，户61087，口277277。莽曰宣城。平陵，昭帝制，莽曰广利。武功，太一山，古文以为中南。垂山，古文以为敦兀，皆在县东。野水出崖岭山北，至梅入渭。包水溢出野岭，至南郑入沔，有垂山、野水、包水祠三所。莽曰新光。弘农郡，武帝元鼎四年置。莽曰右岁，户118091，口475954，有铁棺在渑池。县十一，弘农，故秦函谷关，崖山岭下谷，逐水所出，北入河。卢之，熊耳山在东，依水出，东北入洛，过郡一，行450里，又有玉水，南至顺阳入沔，又有耳水，东南至鲁阳，亦入沔，皆过郡二，行600里。莽曰昌富。陕，故国国，有交城，故交国。北国在大阳，东国在荥阳，西国在雍州。莽曰黄梅。宜阳，在渑池有铁棺也。渑池，高帝八年复渑池中乡民，景帝中二年出城，徙万家为县。 谷水出谷阳谷，东北至谷城入洛，莽曰陕亭。丹水，水出上洛种岭家，东至西入军。密阳县，古商密也。新安，与共建水在东，南入洛。商，秦相未央邑也。西，黄水出黄谷，居水出西谷，据东至利入湍水。莽曰君亭。陆浑，春秋迁陆浑戎于此，有关。上洛，与共洛水出种岭山，东北至拱入河，过郡二，行千七十里，遇周川，又有甲水出秦岭山，东南至西入沔，过郡三，行五百七十里，熊耳或余山在东北。河东郡秦至，莽曰赵阳，有根仓师仓，户23万6896，口96万2912，县24。安邑，巫咸山在南，盐池在西南，魏将自魏袭此，至惠王喜大梁，有铁关盐关，莽曰河东。大洋，吴山在西，上有吴城，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，是为愚公，为晋所灭，有天子庙。莽曰秦田，一是谢蒲坂，有尧山守山祠，雷守山在南，故曰蒲。秦更名，莽曰蒲城。河北，失魏国，晋献公灭之，以封大夫毕万，曾孙将喜安邑也。左翼，莽曰赵亭，汾阴界山在南，闻喜故屈沃。晋武公自晋阳袭此，武帝元鼎六年行过，更名。霍泽，与共西城山在西南，端之临汾。元，与共王屋山在东北，盐水所出，东南至武德入河，溢出荥阳北地中，又东至琅淮入海，过郡九，行1840里。皮氏耿乡，故耿国，晋献公灭之，以赐大夫赵肃，后时是献侯喜中牧，有铁官，莽曰延平。长修平阳，韩武子玄孙真子居此，有铁官，莽曰襄平。襄陵，有班氏襄亭，莽曰干昌。至霍大山在东，冀州山，周厉王所奔，莽曰广城。阳，莽曰有年亭。北区，与共虎口山在东南，莽曰镇北。蒲子，将晋武公自屈沃袭此，有铁关。胡聂齐侯国，太原郡秦至，有盐关在晋阳，属兵州，户169863，口68488，有加马关，县21。 晋阳，故失唐国。周成王灭唐，封地疏于龙山，在西北有盐官，晋水所出，东入汾。所人介休，莽曰介美，于次土水乡。晋大夫制图无益，耿阳乡未务益，莽曰大元亭。中都于离，莽曰于河。姿势，莽曰姿同。狼梦，莽曰狼调。物九泽在北，是为昭于齐，兵州叟。晋大夫司马迷谋议于晋大夫孟秉议平陶。莽曰多壤，汾阳北山汾水所出，西南至汾阴入河，过郡二，行1340里，冀州晋。金陵，莽曰至城。阳曲大陵，有铁关，莽曰大宁。元平齐，晋大夫贾新义，莽曰是。上爱，绵漫水，东至蒲吴。卢仪杨毅，莽曰繁壤。广武勾住贾乌山在北，都尉至，莽曰信还。上党郡秦至，属兵州，有上党官、湖口官、石岩官、天井官，户73798，口337766，县14。长子，周使新甲所封，鹿谷山，浊漳水所出，东至邺入清漳，屯留。桑亲岩降水出西南，东入海。于吴同堤，有上司亭，下司聚。詹大绵谷清漳水所出，东北至邺城入大河，过郡五，行1680里，冀州川。聂氏聂水也。襄垣，莽曰上党亭。湖关有羊肠板。沾水东至朝歌入齐。炫氏阳谷绝水所出，南至野王入壁。高都宛谷丹水所出，东南入炫水，有天井关。路故陆子国。一是杨阿古远，羊头山是米谷，碧水所出，东南至荥阳入河，过郡三，行970里，莽曰古晋。河内郡，高帝元年为殷国，二年更名，莽曰后岁，属司隶，户241246，口1607797，县18。怀有公官，莽曰河内，即武德、播、山阳。山东太行山在西北。河阳，莽曰和亭。周公故国，北山淇水所出，东至黎阳入河。平高朝歌纣所都，周武王帝康叔所封，更名魏。莽曰雅歌。修武温故国己姓。 苏奋生所封也。野王，太行山在西北，魏元军为秦所夺，自濮阳袭此，莽曰平野。霍家，故即之新中乡，武帝行过更名也。止，碧水，龙庐，国水东北至信城，入张甲河，过郡三，行1840里，有铁关。汤阴，汤水东至内黄泽，西山由水所出，亦至内黄入汤，有游里城、西伯所居也。河南郡，故秦三川郡，高地更名。洛阳户52839，莽曰保中信乡，属司隶也。户276444，口174279，有铁关、公关。敖仓在荥阳，县22。洛阳，周公迁殷民，是为成州。春秋昭公32年，晋和诸侯于敌权，以其地大成州之城，居靖王。莽曰宜阳。荥阳，汴水、逢池皆在西南，有浪荡渠。首寿子，东南至陈入营，过郡四，行780里，偃师，师乡，因汤所都，莽曰师城。经平阴、中牟，府田泽在西，豫州叟，有管叔邑。赵献侯自耿袭此。平，莽曰至平。杨武，有博浪沙，莽曰杨环。河南，故贾汝地，周武王迁九鼎，周公至太平，营以为都，是为王城，至平王居之。勾氏，刘据，周大夫刘子义，有延寿城、仙人祠，莽号中庭。卷，元武，莽曰元环。拱，东周所居，古城。与共澶水出前庭北，东南入洛，故氏，密，故国。有大龟山，易水所出，南至临颍入颍。新城，惠帝4年置。蛮中，古戎蛮子国。开封，庞池在东北，或曰宋之庞泽也。城高，故虎牢，或曰至。苑陵，莽曰左庭。梁，旦胡惧。秦灭西周，徙其君于此。杨人惧，秦灭东周，徙其君于此。新郑，始郑国，郑桓公之子武公所国，后为韩所灭。韩自平阳徙都之。东郡，秦至。莽曰至亭，属兖州，户401297，口569028，县22。濮阳，魏成功自楚丘袭此，故地丘，专须须。莽曰至亭。冠，莽曰冠至。聊城，顿丘，莽曰顺丘。 发干，莽曰极顿。范，莽曰见木。持平，莽曰公虫。东武阳，禹至踏水，东北至千乘入海，过郡三，行千二十里。莽曰武昌。伯平，莽曰嘉木。离，莽曰离志。清，莽曰清志。东阿，都尉志。离湖，莽曰瑞湖。临邑，有子庙。莽曰古城亭。立苗，虚昌，古虚沟国。太昊后封姓。受梁，蚩尤祠在西北子上，有渠城。乐昌，阳平，白马，南燕。南燕国，吉姓，皇帝后，廪丘。陈留郡，武帝元寿元年置，属兖州。户296284，口159050，县17。陈留，鲁渠水首寿浪荡渠，东至杨甲，入郭渠。小黄，成安，宁陵。莽曰康善。雍丘，故杞国也。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。先春秋时，袭鲁东北。21世，简公为楚所灭。酸枣，东昏。莽曰东明。相邑，有福官。莽曰襄平。外黄，都尉志。封丘，蒲渠水首寿子，东北至都关，入阳里水，过郡三，行630里。长罗，侯国。莽曰会泽。御氏，燕。莽曰顺通。长垣，莽曰长固。平丘，济阳。莽曰济前。郡夷，故大梁。魏惠王自安邑袭此。睢水首寿浪荡水，东至屈卢入泗，过郡泗，行1360里。颍川郡，秦制。高帝五年为韩国，六年复故。莽曰左岁。杨迪有公官，属豫州，户432491，口221973，县20。杨迪，下禹国。周末，韩景侯自新郑袭此，户41650，口109000。莽曰颍川。昆阳，颍阳，定陵，有东部郎。莽曰定城。长社，新集，襄城，有西部郎。莽曰项城。偃，嘉，武阳。颍阴，崇高，武帝制，以奉太室山，视为中岳，有太室少室山庙。古文以崇高为外方山也。许，故国，姜姓，四岳后，太叔所封，24世为楚所灭。燕陵，户49110，口261418。莽曰左庭。临颍，莽曰兼颍。府城，英乡，故国。 周武王帝所封，成安侯国也。周成修侯国，元帝制，元始二年更名正公，莽曰嘉美。阳城，阳城山为水所出，东南至长平入营，过郡三，行500里。阳干山迎水所出，东至下蔡入淮，过郡三，行1500里。荆州近，有铁关。伦氏，汝南郡，高地制，莽曰汝坟，分为赏都尉，属豫州，户461587，口2596148，县37，平舆、阳安、阳城、侯国，莽曰新安。阴强、复播、汝阳、昼阳、吴房、安城、侯国，莽曰至城。南顿，古顿子国，姬姓。朗陵、细阳，莽曰乐庆。宜春、侯国，莽曰宣战。汝阴，故胡国，都尉制，莽曰汝坟。新蔡，蔡平侯，自蔡徙此，后二世徙下蔡，莽曰新迁。新息，莽曰新德。渠阳，其思甚阳，甚，莽曰甚至。少陵，益阳，侯国。西平，有铁关，莽曰新亭。上蔡，故蔡国，周武王帝叔杜所封。杜放，成王封其子胡，18世徙新蔡。晋，莽曰润至。西化，莽曰化望。长平，莽曰长政。一路，莽曰赏都亭。相，故国。新期，莽曰新言。归德，侯国。宣帝制，莽曰归会。新阳，莽曰新明。安昌，侯国。莽曰始成。安阳，侯国。莽曰君下。伯阳，侯国。莽曰乐家。城阳，侯国。莽曰新立。定陵，高陵山如水出，东南至新蔡入淮，过郡四，行1340里。南阳郡，秦制，莽曰前岁，属荆州，户359316，口1942051，县36。渊，故申伯国，有屈申城，县南有北势山，户47547，有公关铁关，莽曰南阳。抽，杜衍，莽曰润衍。赞，侯国，莽曰南耕。豫阳，有南氏聚，在东北。博山，侯国。哀地制，故顺阳。聂阳，莽曰前庭。阴，堵阳，莽曰阳城。至衡山，风水所出。东至乌入汝，山都蔡阳。莽之母公显君义，新野筑阳， 故古伯国。莽曰夷何？吉阳武当武阴中阴山沁水所出，东至蔡入汝，西鄂壤。莽曰农壤，直遇水出西北，南入汉。安仲侯国，故渊西乡。冠军武帝制，故壤庐阳乡，渊临洮聚。比阳平氏与共同柏大富山在东南，淮水所出，东南至淮浦入海，过郡泗，行3240里，青州川。莽曰平善。隋故国，赖乡故赖国也。社出社公邑，有长城，号曰方城。邓故国，都尉制。朝阳莽曰赖信。鲁阳有鲁山，古鲁县，玉龙氏所迁。鲁山治水所出，东北至定陵入汝，又有昆水，东南至定陵入汝。冲陵侯国，故蔡阳白水乡，上唐乡，故唐国。新都侯国，莽曰新林。胡阳故廖国也。洪阳侯国，莽曰洪鱼。乐城侯国，博望侯国，莽曰宜乐。富阳侯国，故胡阳乐乡。南郡秦制，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，五年复故。景帝二年复为临江，中二年复故。莽曰南顺，属荆州，户125579，口718540，有发弩官。县18，江陵，故楚郢都。楚文王自丹阳袭此，后九世平王承之，后十世秦拔我郢，徙陈。莽曰江路，邻居与共南条荆山在东北，漳水所出，东至江陵入阳水，阳水入沔，行600里。夷陵都尉制，莽曰居利。华容云梦泽在南，荆州叟，下水守寿江，东入沔，行500里。宜城故燕，惠帝三年更名。郢楚别邑，故郢。莽曰郢亭。冀当阳中卢之江，故罗国。江沱出西，东入江。襄阳莽曰襄阳，边有云梦关。莽曰南顺，子归。归乡故归国。一道莽曰江南，周陵莽曰江夏。若楚昭王魏吴，自郢袭此，后复还郢。乌以水东至一道入江，过郡二，行540里，有盐关。高城为山，为水所出，东入游，游水南至华容入江。过郡二， 行500里，莽曰盐城。江夏郡，高地志，属荆州，户56844，口219218，县14。西陵有云梦关，莽曰江阳。静陵，张山在东北，古文以为内方山。云乡，楚云公邑，莽曰守平。西阳，乡，莽曰乡飞。诸，衡山王吴瑞都。代，故玄子国。鄂，安陆，衡尾山在东北，古文以为裴尾山。沙县，其春，莽，云渡，夏至，莽曰润光。中武，侯国，莽曰当立。庐江郡，故淮南，文帝16年别为国。金兰西北有东陵乡，淮水出，属扬州。庐江出陵阳东南，北入江，户124383，口457333，有楼船关，县12。书，故国，莽曰昆乡。居巢，龙书，临湖，鱼楼，决水北至了入淮，又有灌水，亦北至了入决。过郡二，行510里。襄安，莽曰庐江亭也。宗阳，浔阳，与共9江在南，皆东河为大江。前，天柱山在南，有祠。子山，子水所出，北至寿春，入雀碑。缓，有铁关。胡陵邑，北湖在南。松滋，侯国，莽曰宋善。九江郡，秦制。高帝4年更名为淮南国，武帝元寿元年复故。莽曰延平，属扬州，户152052，口78525，有碑关、湖关，县15。寿春邑，楚考烈王自陈袭此。郡求，承德，莽曰平阿。驼高，阴陵，莽曰阴路。溧阳，都尉制，莽曰明义。当涂，侯国，莽曰山聚。中离，莽曰残父。合肥，东城，莽曰武城。伯乡，侯国，莽曰阳路。曲阳，侯国，莽曰延平亭。建阳，全椒，富陵，莽曰富路。山阳郡，故梁，景帝中6年别为山阳国，武帝建元5年别为郡，莽曰巨也。属兖州，户172847，口801288，有铁关，县23。昌邑，武帝天汉4年更山阳为昌邑国，有梁丘乡。春秋传曰，宋齐会于梁丘。南平阳，莽曰冕平。成武，有楚丘亭。 齐桓公所成，迁魏文公于此。子成公徙濮阳，莽曰成安。胡陵与共浮于四淮，通于河，水在南，莽曰葫芦。东民防御驼，莽曰高平。巨野大野泽在北，兖州叟。善府都尉制，莽曰立府。伯都官成都。侯国莽曰成谷。黄侯国。元妻侯国莽曰七亭。告成侯国莽曰告成。中乡侯国平乐侯国。包水东北至沛入泗。郑侯国峡丘资乡侯国。利乡侯国莽曰足亭。曲乡侯国西阳侯国。济阴郡故梁。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。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。与共菏泽在定陶东，属兖州。户29万25，口1386278，县九。定陶故曹国，周武王帝叔振铎所封。与共陶丘在西南，陶丘亭。渊渠莽改定陶曰济平，渊渠县曰济平亭。吕都莽曰齐都。嘉密城阳有姚种灵台。与共雷泽在西北。卷城莽曰卷梁。沟阳杜莽曰万岁。盛世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，过郡六，行1110里。沛郡故秦泗水郡，高帝更名。莽曰吴府，属豫州。户409079，口203480，县37。相莽曰吴府亭。龙冈竹莽曰堵亭。古阳萧故萧书国，宋别封附庸也。相故国，春秋曰举人入相。姜姓炎帝后。至广期侯国，莽曰立据。夏蔡故周来国，为楚所灭，后吴取之，至夫差迁昭侯于此。后四世侯齐竟为楚所灭。封莽曰吴封。多莽曰善城。桥莽曰延长亭。基垂乡高祖破情部，都尉制莽曰基城。贡莽曰贡。哲宇莽曰华乐。山桑公丘侯国。故滕国周易王子错书秀所封，31世为其所灭。扶离莽曰扶河。静丘侯国。夏丘莽曰归思。崤侯国垓下。高祖破项羽，莽曰玉城。沛有铁官 莽。莽曰伯志，建成侯国，城府下淝水东南至下蔡入淮，过郡二，行620里。莽曰思善，建平侯国，莽曰田平。赞，莽曰赞志，肃侯国，莽曰城父。扶阳侯国，莽曰何志，高侯国，高寨侯国。票阳平阿侯国，莽曰平宁，东乡临都义城齐乡侯国，莽曰会谷。魏郡高地志，莽曰魏城，属冀州，户212849，口909655，县18。邺，故大河在东北入海。管陶，河水别出为屯氏河，东北至张武入海，过郡四，行1500里。赤丘，莽曰立丘。沙，内黄，清河水出南。清渊，魏，都尉至，莽曰渭城亭。繁阳，元城，梁期，黎阳，莽曰黎征。吉培侯国，莽曰吉氏。吴使，漳水东至邯郸，入漳，又有居涧水，东北至邯郸，入白渠。韩会侯国，殷安平恩侯国，莽曰延平。韩沟侯国，武安亲口山，白渠水所出，东至猎人入漳，又有晋水，东北至东昌入呼沱河，过郡五，行601里，有铁关，莽曰还安。巨鹿郡秦至，属冀州，户155951，口827177，县20。巨鹿，与共大陆泽在北，纣所作沙丘台在东北70里。南滦，莽曰富平。广阿项氏侯国，莽曰宁昌。颍陶宋子，莽曰夷子。杨氏，莽曰公路。临平下曲阳，都尉至。是敲，莽曰秦惧。新氏侯国，莽曰士乐。唐阳有盐官，常分为泾县。安定侯国，敬武立乡侯国，莽曰立据。乐信侯国，武陶侯国，百乡侯国，安乡侯国。常山郡高地志，莽曰景观，属冀州，户141741，口677956，县18。元氏，居水首寿中秋西山穷泉谷，东至唐阳入黄河，莽曰景观亭。时邑，景行山在西，小水所出，东南至颍陶入之。桑中侯国，灵寿 中山桓公居此，与共渭水出东北，东入滹沱。蒲吴有铁山，大白渠水首受绵漫水，东南至下曲阳入思淆，上曲阳横山北谷在西北，有词冰州山，与共横水所出，东入寇，莽曰长山亭，九门莽曰九门，井行房子，赞黄山，汲水所出，东至影桃入之，莽曰多子。中秋庞山长谷，逐水所出，东至张翼入浊，莽曰直聚。封司侯国，官平吉，号世祖即位，更名高义，莽曰何成亭。乐阳侯国，莽曰畅苗。平台侯国，莽曰顺台。都乡侯国有铁官，莽曰分乡。南行堂牛隐山白鹿谷，滋水所出，东至新市入滹沱，都尉至，莽曰延邑。清河郡高地至，莽曰平和，属冀州，户201,774，口875,422，县14。青阳王都，东五城义木陵，河水别出为明渎河，东北至条入屯氏河，莽曰波，错莽曰错至，书莽曰善路，贝丘都尉至，信城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，东北至条入漳水。梭提东阳侯国，莽曰虚陵，信乡侯国，辽早江富阳，莽曰乐岁。涿郡高地至，莽曰元汉，属幽州，户195,607，口782,764，有铁官，县29。涿洮水首受涞水，分东至安次入河。丘莽曰丘平，古丘固安。盐乡易水所出，东至范阳入汝也，冰州近，水亦至范阳入来。南深泽范阳，莽曰顺阴。李吴荣城，莽曰深泽。义广望侯国，莫莽曰盐福。高阳莽曰高亭，周乡侯国，安平都尉至，莽曰广望亭。樊余侯国，莽曰卧福。成侯国，莽曰宜家。梁乡侯国，环水南东至阳乡入洮，莽曰广阳。立乡侯国，莽曰张福。临乡侯国，义昌侯国，莽曰有志。阳乡侯国，莽曰张武。西乡侯国，莽曰宜丰。饶阳中水 五原，莽曰元汉亭，何陵，莽曰阿路，阿武侯国，高郭侯国，莽曰广堤，新昌侯国，渤海郡，高帝制，莽曰迎合，属幽州，户256377，口905119，县26。扶阳，莽曰扶城，阳信东光，有胡苏亭，阜城，莽曰吴城，千铜，重河南皮，莽曰迎河亭，定侯国，张武有盐官，莽曰还章，忠义莽曰简阴，高城都尉制，高乐莽曰为乡，参户侯国，成平呼陀河，民曰图亥河，莽曰泽亭，柳侯国，林乐侯国，莽曰乐亭，东平书，重平安次修士侯国，莽曰居宁，文安景城侯国，树州建成张乡侯国，蒲岭侯国，平原郡高帝制，莽曰和平，属青州，户154387，口664543，县19。平原由独马河东北入海560里，隔平当以为隔金，莽曰和平亭，高唐桑亲岩踏水所出，重丘平昌侯国，禹侯国，莽曰禹真，盘莽曰分明，乐陵都尉制，莽曰美阳，祝阿莽曰安城，愿莽曰东顺亭，阿阳踏阴莽曰义城，利莽曰张乡，富平侯国，莽曰乐安亭，安德河阳侯国，莽曰宜乡，楼须侯国，龙额侯国，莽曰清乡，安侯国，千盛郡高帝制，莽曰建信，属青州，户116727，口49720，有铁官盐官军书官，县15。千盛有铁官，东邹施沃，莽曰盐亭，平安侯国，莽曰红木，博昌石水东北至巨定入马车渎，幽州近了城都尉制，莽曰施武，建信敌莽曰立居，郎怀乐安贝阳侯国，高昌凡安侯国，莽曰瓦亭，高苑莽曰长乡盐乡，济南郡故齐，文帝16年别为济南国，景帝2年为郡，莽曰乐安，属青州，户14761， 口642884，县14。东平陵有公关铁关，邹平台莽曰台志，梁邹土谷乌陵都尉志，莽曰乌路，杨秋盘阳，莽曰济南亭，兼朝阳侯国，莽曰修志，历城有铁关，萧侯国，莽曰历城，筑宜城侯国，泰山郡高地志，属兖州，户172086，口726640，有公关。汶水出莱芜，西入济，县24。凤高有明堂，在西南4里。武帝元丰2年造，有公关。博有泰山庙，岱山在西北。兖州山池卢都尉志，济北王都也。肥城宜丘遂乡，故遂国。春秋曰：其人兼于遂也。刚故产，莽曰柔。寨盖林乐子山，诸水所出。西北至盖入池水，有沂水南至下邳入泗，过郡五行600里，青州近。梁府东平阳，南武阳，灌石山治水所出，南至下邳入泗，过郡二行940里。莽曰桓宣。莱芜元山滋水所出，东至博昌入子，幽晋有与共汶水出西南入子，汶水桑亲所言。巨平有亭亭山祠，营有铁关，谋故国，蒙阴与共蒙山在西南有祠，专于国在蒙山下，莽曰蒙恩，化莽曰义阴，宁阳侯国，莽曰宁顺，盛丘富阳桃山侯国，莽曰剖鲁，桃乡侯国，莽曰帐亭，是齐郡秦至。莽曰济南，属青州，户154826，口554444，县12，临淄，师上府所封。汝水西北至梁邹入子，有福关铁关，莽曰麒麟。昌国德惠水西北至西安入汝，利莽曰利志，西安莽曰东宁。巨定马车渡水首受巨定，东北至琅淮入海。广为山浊水所出，东北至广饶入巨定。广饶昭南临渠有庞山祠，石高山响水所出，东北至广饶入巨定。莽曰坚渠，北乡侯国，莽曰与众，平广侯国，台乡 北海郡，景帝中二年置，属青州，户127000，口593159，县26，营陵或曰营丘，莽曰北海亭。巨魁侯国，莽曰上福，安丘莽曰朱志，直侯国，莽曰道德，淳于义，莽曰探阳，平寿巨侯国，都昌有言官，平望侯国，莽曰所惧，平地侯国，柳泉侯国，莽曰红木，寿光有言官，莽曰一平亭，乐望侯国，饶侯国，真故国雨后，桑读富真山，盖水所出，东北至都昌入海，平城侯国，密乡侯国，阳石侯国，乐都侯国，莽曰拔陇，一座地，一座枝也，石乡侯国，一座正乡，上乡侯国，新城侯国，城乡侯国，莽曰石勒，骄阳侯国，东来郡，高地至属青州，户103292，口502693，县17，业莽曰业通，垂有知福山祠，居上山，升响水所出，东北入海，平渡莽曰利卢，黄有莱山松林莱君祠，莽曰一母，临渠有海水祠，莽曰坚渠，曲城有深山万里沙祠，阳秋山治水所出，南至宜入海，有盐官，牧平莽曰望利，东牧有铁官盐官，莽曰洪德，间有百只来王祠，有盐官，玉离昌阳有盐官，莽曰肃静亭，不夜有成山日祠，莽曰宿夜，当立有盐官，莽曰东来亭，卢乡阳乐侯国，莽曰盐乐，阳石莽曰石命，徐乡琅琊郡秦至，莽曰镇宜，属徐州，户228960，口179100，有铁官，县51，东吴莽曰祥善，不羁有太医仙人祠九所，即明堂武帝所起，海区有盐官，干鱼朱须，凡山丹水所出，东北至寿光入海，东泰山汶水所出，东至安丘入围，有三山五帝祠，朱莽曰朱病，吴城灵门有高浙山湖山，吴水所出，东北入淮，孤木都尉至，或曰伯孤，莽曰季木， 虚水侯国，临垣侯国，莽曰镇夷亭，琅琊越王勾践常至此，其馆台有四十祠。夫侯国，据跟爱水东入海，莽曰浮桐。平侯国，夫交水东至平渡入海，莽曰纯德。于甲侯国，前邹古界国也。云侯国，既今举子使其此，后袭举，有言官道侯国，高于侯国。莽曰营庐，平昌长广有莱山莱王祠，西仰则在西。秦地图曰据清池幽州叟，有岩关横固山，九夷水所出，东南至东武入淮。莽曰令丘。东莞数水南至下邳入泗，过郡三，行710里，青州近。魏姬侯国，莽曰清泉。昌有环山祠，祠乡侯国，姬侯国，与共为水北至都昌入海，过郡三，行520里，兖州近也。皮叶头水南至海，莽曰使命。高广侯国，高乡侯国，柔侯国，吉来侯国，莽曰圣牧。利侯国，武乡侯国，莽曰顺礼。伊乡侯国，新山侯国，高阳侯国，昆山侯国，申丰侯国，折泉侯国。折泉水北至漠入淮。博石侯国，房山侯国，慎乡侯国，四望侯国，莽曰陵乡。安丘侯国，莽曰宁乡。高陵侯国，莽曰蒲路。临安侯国，莽曰诚信。石山侯国，东海郡高地至，莽曰宜平，属徐州，户358414，口559357，县38。谭故国，少号后嬴姓。兰陵莽曰兰东。襄汾莽曰张信。下邳葛邑山在西，古文以为益阳，有铁关，莽曰润简。梁城侯国，莽曰成汉。平曲莽曰平端。七渠，秦始皇历史海上以为东门阙，有铁关。开阳故与国，莽曰鸭鲁。毕故鲁既是邑，都尉至，莽曰顺从。历城莽曰流泉。海曲莽曰东海亭。蓝旗侯国，莽曰普木。曾故国与后，莽曰曾志。南城侯国，山乡侯国， 建乡侯国，吉丘，莽曰旧信。筑基，与共与山在南，滚所及，莽曰游亭。临沂后丘，莽曰筑基亭。戎丘侯国，此水东南至下邳入泗。东安侯国，莽曰叶亭。河乡，莽曰河聚。城，莽曰城治。建阳侯国，莽曰建立。曲阳，莽曰从阳。思吴，莽曰西吴。余乡侯国，平曲侯国，莽曰端平。都阳侯国，阴平侯国。吴乡侯国，莽曰徐亭。武阳侯国，莽曰洪亭。新阳侯国，莽曰伯惧。建陵侯国，莽曰富亭。昌卢侯国，莽曰卢惧。都平侯国。临淮郡，武帝元寿六年置，莽曰淮平。户268283，口237764，县29。徐，故国嬴姓。至春秋时，徐子张禹为楚所灭。莽曰徐调。屈卢，淮浦，由水北入海。莽曰淮泾。盱眙，都尉置。莽曰武匡。蚯蚓，莽曰秉义。潼，莽曰诚信。射阳，莽曰兼淮亭。开阳，坠积，高山。睢陵，莽曰睢路。盐毒，有铁关。淮阴，莽曰嘉信。淮陵，莽曰淮路。下相，莽曰从德。富陵，莽曰硕鲁。东阳，播荆，莽曰助信。西平，莽曰永聚。高平侯国，莽曰成丘。开陵侯国，莽曰成乡。昌阳侯国，广平侯国，莽曰平宁。兰阳侯国，莽曰建节。襄平侯国，莽曰襄平。海陵，有江海会词，莽曰亭间。余，莽曰美德。唐邑，有铁关。乐陵侯国。会稽郡，秦制。高帝六年为荆国，十二年更名吴。景帝四年属江都，属扬州。户223038，口132640，县26。吴，故国，周太伯所邑。巨曲泽在西，扬州叟。古文以为镇泽。南江在南，东入海，扬州川。莽曰太德。曲阿，故云阳。莽曰丰美。巫商，莽曰巫孝。毗陵，季札所居。江在北，东入海，扬州川。莽曰毗昙。余季，萧山，潘水所出，东入海。莽曰余言。 阳县诸暨，莽曰舒鲁，无锡有骊山，春申君遂辞以牛，莽曰有锡。山阴会稽山在南，上有余种、余景、扬州山。越王勾践本国，有灵文园。丹徒、余姚、楼，有南武城。阖闾所起以后越。莽曰楼至，上虞有酋亭。柯水东入海，莽曰会稽。海盐，故五原乡有盐官。莽曰斩武。善，莽曰晋中。游泉，寨壁，故醉里乡吴越战地。大漠，古水东北至钱塘入江，莽曰漠至。乌城，有欧阳亭。勾章，取水东入海。余杭，莽曰晋牧。寅，有镇亭，有节其亭。东南有天门水入海，有越天门山，莽曰锦。钱塘，西部都尉至。武林山，武林水所出，东入海，行830里，莽曰泉亭。茂，莽曰海至。富春，莽曰朱岁。野，回浦，南部都尉至。丹阳郡，故张郡，属江都。武帝元丰二年更名丹阳，属扬州，户177541，口405171，有潼关，县17。渊陵，彭泽聚在西南，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。莽曰吴苑。于前，江胜，莽曰项武。春谷，莫陵，莽曰宣亭。故章，莽曰厚望。勾荣、京、丹阳，楚之先雄毅所封。18世，文王袭影。石城，分江水守寿江，东至余姚入海，过郡二，行1200里。湖熟，陵阳。桑亲言淮水出东南，北入大江。芜湖，中江出西南，东至阳县入海，扬州川。有兼江水出南蛮夷中，东入海。成帝弘嘉二年为广德王国，莽曰素鲁。溧阳，设都尉至。宣城，豫章郡，高帝至。莽曰九江，属扬州，户67462，口351965，县18。南昌，莽曰宜善。庐陵，莽曰桓亭。彭泽，与共彭李泽在西。鄱阳，五阳乡又10余里，有黄金彩。鄱水西入胡汉，莽曰乡亭。历陵，富阳山、富阳川在南，古文以为富浅源，莽曰蒲亭。鱼干，鱼水在北，至敲阳入胡汉，莽曰至干。柴桑， 莽曰九江亭。爱修水东北至彭泽入胡汉，行660里，莽曰至汉。干豫章水出西南，北入大江，新干都尉至，莽曰偶亭。南城虚水西北至南昌入胡汉，建成蜀水东至南昌入胡汉，莽曰多聚。宜春南水东至新干入胡汉，莽曰修小。海昏莽曰宜生。于都胡汉水东至彭泽入江，行1980里。敲阳莽曰豫章。南野彭水东入胡汉，安平侯国，莽曰安宁。贵阳郡高地至，莽曰南平，属荆州，户28119，口156488，有金官。县11，郴垒山垒水所出，西南至湘南入湖，项羽所立异地都此，莽曰宣封。临武秦水东南至真阳入会，行700里，莽曰大武。汴莽曰汴平。南平耒阳冲山冲水所出，北至陵入湖，过郡二行780里，莽曰南平亭。贵阳会水南至四会入豫，过郡二行900里。阳山侯国曲江，莽曰楚鲁。韩匡真阳莽曰姬武，阴山侯国。武陵郡高地至，莽曰建平，属荆州，户34177，口185758，县13。所监水东入原。占陵莽曰占路。临原莽曰监原。元陵莽曰元路。潭城康谷水南入海，玉山潭水所出，东至阿林入玉，过郡二行720里。吴阳吴水守寿故居兰，南入原890里。千陵莽曰千路。陈阳三山谷陈水所出，南入原750里，莽曰会亭。酉阳义陵夫梁山蓄水所出，西入原莽曰建平。衡山陵阳冲有元山有水所出，南至元陵入原行1200里。历山离水所出，东至下醉入原，过郡二行1200里。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至，莽曰九夷，属荆州，户21092，口139378，县10。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，北至陵入江，过郡二行2530里。 又有澧水，东南至广信入玉林，行980里。营道，九夷山在南，莽曰九夷亭。始安、扶夷、营浦、都梁、侯国、麓山、滋水所出，东北至益阳入原，过郡二，行1800里。陵道，莽曰陵陵，全陵、侯国，莽曰普润。陶阳，莽曰陶志，莽曰中环。汉中郡，秦至，莽曰新城，属益州，户101570，口306142。二，西城浔阳，北山浔水所出，南入沔，南郑汉山池水所出，东北入汉，包中都尉至，汉阳乡房陵淮山淮水所出，东至中卢入沔，又有注水，东至注阳亦入沔，东山居水所出，东至颍入江，行700里。安阳前谷水出西南，北入汉，再谷水出北，南入汉，长固沔阳有铁关，西莽曰西至，武陵上庸长立，有云关。广汉郡高地至，莽曰旧都，属益州，户167499，口662249，有公关，县13。梓潼五富山池水所出，南入福，行550里。莽曰梓潼。十方，莽曰美信，福有战亭，莽曰统木。洛张山洛水所出，南至新都谷入监，有公关，莽曰无洛。绵竹紫岩山绵水所出，东至新都北入洛，都尉至。广汉莽曰广信。加盟七新都应堤道，白水出教外，东至加盟入汉，过郡一，行950里。莽曰至至。白水刚堤道，浮水出教外，南至叠江入汉，过郡二，行1069里。阴平道北部都尉至，莽曰崔鲁。蜀郡秦至，由小江入，并行1980里，与共环水出蜀山西南，行羌中入南海。莽曰岛江，属益州，户268279，口1245929，县15。成都户76256，有公关。皮与共江沱在西，东入大江。凡广都莽曰旧都亭。临邛蒲千水东至武阳入江，过郡二，行510里，有铁关盐关，莽曰临邛。青衣与共蒙山西大渡水东南 至南安入灾，江源受水守受江，南至武阳入江，莽曰穷源。言道穷来山，穷水所出，东入青衣，有木关。莽曰言至，绵丝玉垒山，兼水所出，东南至江阳入江，过郡三，行1890里。牦牛先水出教外，南入若水，若水一出教外，南至大泽入绳，过郡二，行1600里。喜兼堤道与共昏山在西教外，江水所出，东南至江都入海，过郡七，行2660里。问江灾水出教外，南至南安，东入江，过郡三，行3040里。江沱在西南，东入江，广柔残陵，莽曰不昌。前为郡，武帝建元6年开，莽曰西顺，属益州，户109419，口489486，县12。伯道，莽曰伯志。江阳、武阳有铁关，莽曰吉城。南安有盐关、铁关。资中福温水南至壁入潜水，潜水亦南至壁入江，莽曰福信。牛碑南广焚关山，浮黑水所出，北至博道入江。又有大社水，北至浮入江，过郡三，行840里。汉阳都尉至山踏谷，汉水所出，东至壁入岩，莽曰心通。存马，莽曰战马。朱蹄山出银，螳螂越西郡，武帝元鼎6年开，莽曰吉西，属益州，户61280，口408450，县15。琼都南山出铜，有琼池泽。岁九，省水出教外，东至博道入江，过郡二，行1400里。灵关道台灯孙水南至会吴入若，行750里。定左出岩，不北泽在南，都尉至会吴，东山出壁。左秦大左姑父临池泽在南，三将苏轼。宜江在西北，蓝杯水前街清陵，临池前在北，浦水出教外，东南至来为入牢，过郡二，行1880里。有雨桐山，有金马碧鸡。益州郡，武帝元丰2年开，莽曰旧新，属益州，户81946，口58463，县24。滇池大泽在西，滇池泽在西北，有黑水池。双柏同牢同赖潭鲁山迷水所出，东至潭镐入温， 连然有盐官、鱼园、池在南、桥水所出，东至吴善入温，行1900里，淮山出铜，收米，南山蜡谷、土水所出，西北至越西入绳，过郡二，行1020里，古昌、秦臧、牛栏山、吉水所出，南至双柏入蒲，行820里，斜龙、昧、昆泽、射鱼，射鱼则在东，滩水首受清零，南至斜龙入蒲，行500里，绿高、西石空山出西，东南续挺山出银千，不为云南、西塘、周水首受教外，又有泪水，西南至不为，行650里，弄洞、东农山、无续水出，北至三将，南入绳，行510里，皮苏、奔谷、北采山出西、西阳山出银千、南乌山出西、无坠、桥水首受桥山、东至中流入潭、过郡四，行3120里，莽曰有坠、胜休、河水东至无坠入桥、莽曰胜伯、建陵、来为、从红山出铜、老水出教外、东至弥陵入南海、过郡三，行3560里。臧科郡，武帝元鼎六年开，莽曰铜亭，有驻蒲关，属益州，户24219，口153360，县17，故居兰，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，过郡二，行2530里。新丰，温水东至广域入豫，过郡二，行560里。碧，布郎山，碧水所出，东入沅，过郡二，行730里。漏卧、平夷、同病、潭止、渊温、无脸、冈水东至潭中入潭，莽曰有脸、夜郎、屯水东至广域、都尉至、莽曰同亭、吴善、漏江、西绥、米水西受教外、东至弥陵入上龙溪、过郡二，行1160里。都梦、湖水东南至弥陵入上龙溪、过郡二，行1160里。潭皋、晋桑、南部都尉至、有关、沟挺、文相水东至增石入豫，又有芦苇水、来戏水、法水，莽曰从化。八郡秦至，属益州，户158643，口708148，县11，江州临江，莽曰建江，指阆中，彭道绛池在南，彭道鱼池在西南，叠江、渠忍、荣无水所出，南入江，有橘关、盐关。安汉、 是鱼池在南，莽曰安心。荡渠福特山在西南，潜水西南入江，不草水出东北徐谷，南入前。渔父江关都尉制有局官。冲国福陵莽曰八亭。